寒冷的日子聆听这样的音乐，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倍觉温暖呢？因为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让我们的好像都觉得节日的来临，而每次听到施特劳斯家族的这些圆舞曲也让我们倍觉舒畅美好。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是一个周一的到来了，在这深秋的午后，一开始为你带来的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我在想，此时此刻的天气，维也纳森林也应该是落叶缤纷了吧。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郊区有一片美丽的森林，它离城市不远，历来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人。这片森林也是许多居住在维也纳大作曲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森林的美景常常激起他们的灵感。无论是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施特劳斯是地道的维也纳人，而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就是他献给故乡的赞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为大家带来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常演奏的曲目之一，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而这个版本呢，也是已故的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上的录音版本。为什么要介绍维也纳爱乐呢？其实不只是我们平时喜欢，在本周呢，在古典也流行也会带来维也纳爱乐即将来华访问演出的消息。那么不过不是北京，不过离北京很近，是要登陆的是天津大剧院，在11月26号、27号。那在明天呢，北京有广播的公众微信也会发送相关的消息。还有呢，在明天晚上，晚上7点钟，在我们的乐友会里，我将给大家上微课来讲讲维也纳爱乐乐团。届时呢，还有去看天津大剧院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的购票优惠以及抢票内容，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胡启迪就说了，正在多瑙河上，哎呀，正好听到这样的音乐，再合适不过了。刚才我也说了，有朋友就立刻问了，是微课什么时候？明天的晚上7点钟，11月6号7点钟，在我们的乐友会里。同 同时呢会给大家呢有一个购票的热线，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课的内容来介绍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爱乐团的音乐们。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则是另外一位演奏家了，来自美国的小号演奏家 Chris Botti。 这首音乐每次在冬天的时候都会聆听到。这首曲子你熟悉吗？来 Snow， 来 Snow， 下雪吧。昨天刚刚下过雨，那再过我觉得不会长的时间，北京就会下起漫天的雪花了。提前在温暖的日子聆听这首曲子，是的，越听越感到温暖。感受午后的好时光。在云端说了，岳老师下午好，虽然我们比不上维也纳的郊区森林，今天的北京天气还是蛮好的，中午在什刹海走一走还是不错的。哎，我喜欢北京的那片海。还有新月你好，看到了很多好朋友来签到，嘿。还有对陈敏也在强调了音乐会中，对，在音乐会中给大家上课了。如果大家想现在关注音乐会也是可以的，搜索微信号 FM 97.4 FM 974， 对， FM 974 FM 974， 找到小月老师，我会拉大家入群的。 是巴哈的《G 弦上的咏叹调》，这首曲子我们常听，每次都会听到不同的版本，让我想到真的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夏天的时候聆听这首作品，即使是相同的曲目相同的版本，我们有一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而寒冷的日子来听，就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又好像是啊，一年要过去了。这个版本很特别，我们听到很多的曲子当中的柔弦、柔弦，还有一些变奏小的加花都不太一样。它是小提琴家，可以说是很特别的小提琴家 Nigel Kennedy 演奏的版本。 No diamond-studded gifts. this year, but love. That's all I need is a little more love. 前面的歌词中有 Christmas， 大家都觉得这就是一首冬日的歌，没错，是这样，也还有几天就要立冬了，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刚刚的那首曲子我也会在上月底的时候带给大家，只不过在十月份聆听好像更有那种新鲜的感觉吧，好像一年都没有听到的感觉。而这里我们来听一首庄菲尔德的非常好听的小乐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约翰菲尔德的夜曲，说到这个夜曲我们一点不感到陌生。那约翰菲尔德呢是1782年出生在都柏林的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父是一名教堂管风琴师，对约翰年幼时的音乐教育异常严厉。令人惊讶的是，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居然保持了对音乐的热忱，这值得今天的家长学一下哈。9岁的时候，约翰是从当时在都柏林的意大利作曲家乔尔丹尼，并且呢在那一年第一次登台演奏钢琴。一年之后他们举家迁往伦敦，那约翰成为了当时大名鼎鼎的钢琴教育家克莱门蒂，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弹过克莱门蒂的小奏鸣曲。菲尔德呢对后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夜曲。虽然夜曲这个名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就是他约翰菲尔德赋予他全新的含义。那我们可能会想，哎，夜曲那肖邦也创作了很多的夜曲，要注意肖邦其实是约翰菲尔德之后的生人了。肖邦是1810到1849年生人，而刚才提到的约翰菲尔德是1782年生人。他呢其实菲尔德给夜曲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在他之前除了练习曲、奏鸣曲、变奏曲和幻想曲这类正规的音乐形式，

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看到了很多朋友来签到，在这个深秋的午后听着一点小爵士感觉很好吧。怪带虫说了，夜晚喝一杯甜咖啡，那夜晚你还是喝不同的内容吧，我们午后可以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在这样的天气可以喝一杯热红茶了，喜欢茶的朋友可以来感受。这首曲子叫做 I Cover the Waterfront。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听到这里你也会想，帕格尼尼的这24首随想这是谁演奏的？这个版本很生猛吗？其实还有点当代摇滚的感觉，就是已经不是纯古典的感觉了。这是一位美女小提琴家，她生于莫斯科，同样呢也是还获得过帕格尼尼比赛的金奖，还获得过西贝柳斯比赛的金奖。她是 Color New Color，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位音乐家，而且呢有时候音乐家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在帕格尼尼之后，感觉一下子连接了这一首缓慢的音乐，让你悸动的心沉静下来。感觉其实帕格尼尼的音乐就会这样来演奏。那以后呢，我们再来好好听帕格尼尼。今天呢，周一，我们来听不同音乐的类型。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即使这些音乐，就像我上半时段说到的，真的是岁岁年年人不同。真的是听到音乐，即使是相同的曲目，今天听都有一种天气已经寒冷的感觉了，秋风萧瑟。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斯托科夫斯基的作品，而演奏者则是阿什肯纳奇。萧瑟的深秋来听，是不是又好像是落叶缤纷的感觉了呢？Thank you.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钢琴小提琴的二重奏，可以算得上是现代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也给你带来一首古典作品，来自 Frank 的他的小提琴奏鸣曲。钢琴作为伴奏，不止作为伴奏，好像是互相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 Thank you.